卖多少钱？让我要价。 哎，找他要啊！ 我这些东西，我要是卖10000块钱，你说多不多？ 反正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啊，要10000块钱不算多。 我可没这么要， 哎， 没敢要10000块。 怎么了？ 我心里话，8000块差不多。 8000就卖他， 等钱用啊。咱打算卖，他打算买，痛痛快快的，厚厚道道，多给留点赚。 哎，也没便宜外人。 我说怎么着？我说价了。 嗯， 我也别多说，你也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 嗯， 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 哎，不是8000吗？ 你瞧，说错了。 嗨，你这 倒霉嘛！这人要一倒霉，我告诉你，这嘴他不给使唤去。要不怎么着急呢？ 哎，行了行了，就别哭了。 不能不难过，想的挺好，卖10000。找他要8000，一张嘴变8块了。 你把千字落下了。 你这怎么着？我说价啊，好，我也别多说，你别少给，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8块钱。 哎，啊， 不对，你给8块钱。 你 不是，哈，你要给8块钱，我就要8块钱。 哎，完还是8块钱， 改了4回了，没改过来。 不该找倒霉吗？ 是。您猜这猴三怎么样？ 这还怎么样？ 嗯， 掏8块钱拉东西， 不要，嫌贵。我什么呀？就8块钱呢？好家伙，这哪值那么多钱呢？我说好好好好，你不要，正好走走走走，你走你的，我再卖别人。他还不走？ 嗯， 我走干嘛呀？我给个价吧。他给个价， 他给价是多少钱？ 我说你给价，你给多少钱？他才给这些钱。 这是多少？ 1巴掌。 哦，要8块，给5块， 5毛钱。 哎，这叫活糟改啊！几间屋子顶盖肥的东西给5毛钱， 就是啊， 这呀， 我说你可真行啊， 嗯， 真说得出口， 嗯， 这是的，就给5毛钱呢， 嗯， 5毛干脆 不卖， 拿走， 哎，卖了， 谁卖了？ 你说呢？ 谁说卖了？ 5毛干脆拿走， 拿走啊，让他把他那5毛钱拿走，留着你那5毛钱，东西还是我的，不卖。 我说不能卖， 他听怎么着？拿走，拿走就拿走，掏出5毛钱往那一扔。过去就拿东西 啊！ 我能让他拿吗？ 这可不行！ 别动，别动，搁下，搁下！哎呀，不卖，我不卖！你这人，你说卖你又不卖，怎么意思？一低着脖领往这边一带，底下伸腿，吧唧把我扔那儿。 他会摔跤啊！ 我这样的在他手里头不如一只鸡呀！ 你哪行啊？ 我这人主贵呀、啊，我主贵就主到我这毛病上。 什么毛病啊？ 一着急我就抽风。 你，就这还主贵呢？ 当时我就。 死过去了， 昏迷不醒，神志不清啊！ 嗨， 2多钟头以后，我醒过来一瞧啊，哎呦，可要了我的亲命喽！ 怎么了？ 这倒了霉、缺了德的醉鬼猴三 儿， 把我东西全弄走了。 嘿， 我这屋里是四壁皆空啊！ 嗨， 地下就扔着那5毛钱。 嗯， 我捡起来一瞧， 怎么样？ 这5毛钱 哦， 还短一角。 这倒霉事都让他赶上了， 这下我这买卖也别做了， 哎， 日子也别过了。我又不知他在哪儿住，我哪儿找他？ 碰上这事儿 着急。 我说你呀，也别太伤心了。 我能不难过？ 事情已经这样了，着急有什么？来， 走，别走。你哪儿跑你？ 我 赔东西， 这 赔东西，你走不了啊！ 你 今儿你走不了。 我说你松手， 我光脚不怕穿鞋的，我今儿你没来。 这什么就是 赔东西？ 你松手行吗？ 松手，你跑怎么？ 你这凭什么让我赔东西啊？ 我就找你。 你这我问问 啊， 卖东西的时候有我吗？ 没你。 哎，讲价的时候我在场吗？ 你不在 啊。你凭什么找我赔东西啊？ 我就找你啊。 你为什么呢？ 你们都一码事啊。 谁呀、 啊？哎，你们一码事。 谁一码事啊？ 这侯三是侯耀文的三叔，对吗？ 那没错， 你跟侯耀文把兄弟。 哎，谁说我都跟他把兄弟啊？ 你们都认识，你们认识，我就找你了。 你等等， 找你赔。 等等啊，别着急。要说你这事儿 啊， 哎，跟谁说了，听了都同情。 是是， 侯三他们家我认识。 哦， 你要跟我好好的说， 嗯， 我可以带你找他去。 怎么着？ 带你找他去。 您带我找他去 啊！ 哎呦，那我得谢谢您。 这有什么这个？ 您算把我命救了。 是 常言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您带我找他去 啊， 把我这东西给我要回来。 哎、 我打心眼里感谢你，您就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哎， 我谢谢您。 什么词儿啊？你这是？ 我这是启示呢。 那叫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哦，对对对对，您要带我找他去， 哎， 把东西要回来。 嗯， 我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启示这家 是我一着急我就糊涂。 哎，对，好， 糊涂 糊涂他也不吃亏，合着 怎么着呢？ 我是你重生父母， 你是我是